老歌的温暖和画面感总是新歌所无法比拟的。我们每个人好像在某些方面都会显得很无能为力，但同时在另外的某些方面呢，却又可以做出一些小小的成绩。和自己赛跑的人，对于那些无能为力，我们也只好就让他无能为力下去。对于那些自己可以做出小小成绩的那一方面，让自己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奔跑吧。和自己赛跑的人，各位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地方呢，依然是缅甸。马可波罗呢，或许从来没有到过我们今天要去的这里，但是在他的游记当中，将这里描写成是全世界最精致的景点之一。这里数百年来可以说永远保持着原始的面目，它位于缅甸中部平原，隶属曼德勒管辖。很多人很喜欢看的伊洛瓦底江在它的西面由北向南流过。这里曾经有一个很强大的王朝，而且这里的王朝曾经是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王国，和现在泰国的暹罗王朝以及吴哥王朝当时是三国鼎立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阳光下的伊洛瓦底江上，任意的挥洒时光，惬意的放松身心，随意的游走，让思路离开喧嚣的城市，让大脑完全的放松，彻底的享受，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所以这里会是哪里呢？跟随着张靓颖一起出境入境感受一下吧。 今天星期几，风和日丽，就连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易收托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决定天意留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言语，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威士忌，如果有人想要爱 和我相遇的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目的地的一些美图。 我已快逃离城市的秋季，到一个新鲜的异地深呼吸， 上一次假期 拍了什么美景，换来纪念。 想要爱我，就这样。 张靓颖出镜入境。歌里面唱的，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来自于缅甸蒲甘的 whisky。如果有人想要爱我，就假装和我相遇。我愉快逃离北京。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我们前往的就是缅甸的蒲甘。在蒲甘旅行呢，徒步和马车是最好的旅行方式了，尤其是坐马车。两个人驾着一架马车，车夫带着各位乘着马车前行。坐在马车上的你们可以唱着这样的歌曲，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是的，就是这样的复古和富贵以及很欢乐的感觉。尽管坐马车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屁股颠的有点酸痛，尽管呢马粪的臭味会让有些朋友熏得流眼泪，但是乘坐马车却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坐马车游蒲甘要多久？一般是两个小时就够了，基本呢是规定好的线路。晃晃悠悠的马车呢，带着各位走过泥泞的土路，经过落后的乡村，穿过丛林，田间的多少座古老斑驳的佛迹遗迹。尽管有的佛塔呢已经是黯然失色了，但是这一路你还是会感受到在北京，在大城市当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有趣的经历。坐在马车上看着沿途的风景的时候，和你乘坐马车的人，你们之间可以说一些有意思的话，可以说一些交心的话。说什么很重要，听一听张信哲想要说什么。说 真的就要这样半天了不说一句话，沉默沉默看谁先崩塌。从哪里来的爱停在了这里怎样，痛的就好像爱的一样烫。不缺体谅，每个人都有过的疯狂，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至少你我都一样。哦，你说孤独是装傻，哦，我说放手是作假，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就要这样半天了不说一句话，沉默沉默看谁先崩塌。从哪里来的爱停在了这里怎样，痛的就好像爱的一样烫。寂寞不缺体谅，每个人都有过的疯狂，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至少你我都一样。哦，你说孤独是装傻，我说放手是作假，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坚强，你说给我个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来自于张信哲。歌词当中大量出现了你说、我说、他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看法和角度。我们说，说话好像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难点在于，我们的言语似乎很难把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所完全呈现出来。所以遇到很美、很想要表达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沉默，不是代表他不想说什么，而是真的找不到贴切的词，不知道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准确的表达。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去到蒲甘看日出，就是很美很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会一切尽在不言中。此刻天还没有亮，我们可以骑着租来的小摩托车驶向杂草丛林间的佛塔。这一路呢，可以说是没有道路也没有灯光的，全靠天亮前的微弱的月光和小摩托的前灯的照射之下，凭借着各位前天晚上对地图的了解以及对地理方位的敏感，才可以找到攀登的观日出的佛塔。当然，想要看日出是需要等待的，等待一会儿的时间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天边的一抹红霞渐渐地出现了，天空开始渐渐地放亮，氤氲的雾气在丛林和佛塔之间不断地飘绕，就像仙境一般。慢慢慢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了，热气球一个接一个的从东方的丛林当中升起，在烂漫的晨空当中去飘翔，穿过太阳，掠过佛塔，浪漫而又壮观。这样美妙的画面真的会令人如痴如醉的。热气球观佛塔可以说是蒲甘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旅游活动了，空中巡游视角独特，会是另一番的气势。不过呢，你需要提前的预定了。无论有没有坐热气球去看佛塔、去看日出，你都会觉得内心变得很辽阔，很想要对自己说，我想要成为一个 better man。 I know I'm probably better off on my own than loving a man who didn't know what he had when he had it. And I seeThe permanent damage you did to me. Never again, I just wish I could forget when it was magic. I wish it wasn't 4 a.m. Standing in the mirror saying to myself, you know you had to do it, I know. The bravest thing I ever I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I wonder where we would have become if you were a better man. We might still be in love if you were a better man.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 if you were a better man. Yeah. Someti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can feel you again. And I just miss you and I just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And I know I can see you back in my head. And I just miss you and I just wish you I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这首 Better Man 呢，来自于 Little Big Town 的演唱，而作词作曲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T.S. Taylor Swift。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变成更好的一个人。蒲甘呢，有一种说法是万佛之塔。在蒲甘呢，因为拥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佛塔，而和柬埔寨的吴哥窟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是齐名的。论单座寺庙或者是佛塔呢，这里并不像吴哥窟的规模，也比不上婆罗浮屠的气势。但是蒲甘引人入胜的特点，就是在平原上、丛林间、荒原里、沙地中层层层的角落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佛塔，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到现在呢，它存留的佛塔依然是有4000多座的，规模性和完整性突出的，比如说有阿南达佛塔、达比纽佛塔、苏达玛尼佛塔、瑞山佛塔、瑞喜宫塔等等。这么多的佛塔在一起是怎样的画面呢？建议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一下泽华是我，看一下当中的这些图片，确实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在佛塔当中去漫游，可能会渐渐地迷失方向，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彼此之间懂得暗号，喊出来是不是就能找到对方了呢？ 我想要的，想做的，你比谁都了解，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这是我的蛋糕，他们在随便在的信号，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爆炸，杂讯太多讯号，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傻到，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起向前走，去看海，到世界流。 你们之间的暗号可以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也可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的暗号是什么呢？ 他们在随便在不重要，连上彼此的讯号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爆炸，杂讯太多讯号，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傻到，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直手牵手去看海，到世界流浪。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

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音乐版恋爱的犀牛》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2月4号。音乐版《恋爱的犀牛》是孟京辉导演在2017年精心策划的全新大剧场版本，这一版将再次联合《恋爱的犀牛》音乐创作张广天，在经典版的基础上增添诸多的新的音乐元素，让犀牛为爱歌唱。那些观众耳熟能详的剧中经典歌曲《柠檬》《玻璃女人》《氧气》等，都将以现场演唱的方式呈现，让爱和痛苦重新与音乐交织，用音乐诠释另一种刺痛与感动。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每个人都有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甚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本人。面对竞争对手，你的态度和方式是怎样的？ 才放手，让我一次推翻对抗的念头，眼泪在颤抖，拳头在软弱，想要一次的征服还是想退缩，好胜的决心，怕输的遗憾，就算打倒对手我能有什么，无情不会解脱，滥情会犯错，走错方向更会坠落。 你要的世界无尽回不去， 那些回忆， 我的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 来自于力宏，王力宏的竞争对手，收录在他2008年的专辑《心跳》当中。好的，各位竞争对手们，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喽。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不要忘记了，是缅甸的蒲甘，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美景。当然，我也在我的新浪微博“泽华是我”当中分享了美图，有时间的话，不妨一起来看一看，你是否会动心？每到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喜欢逛一逛传统的集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逛市集了。集市呢，可以说是当地老百姓聚集最多的地方，浓缩的市井，原汁的人文，可以让各位迅速地融入到异地他乡当中。来到蒲甘的集市，恰巧是早晨最热闹的时段，大家呢可以穿梭在市场当中，可以看到各种新鲜的蔬果、药材和鲜花琳琅满目，而旁边农民们的吆喝和叫卖声也是不断的，买者呢可以各种的讨价还价，精挑细选。古老的秤，简陋的棚，淳朴的人们，奇杂的味儿，繁忙的交易，构成了最真实的缅甸蒲甘的百姓生活。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的慢节奏的去生活，慢节奏的去感受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啊、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是你。 戴佩妮，你要的爱。知道了他要的爱是什么，就可以带着他尽情的去享受，去感受他想要体验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接下来你就可以带着你爱的他在塔林丛当中去骑行穿越。梁屋浮屠万千座，多少金顶尘世中。参观游览至今散落于蒲甘大地的数千座佛塔，可以靠租用的马车、突突车到达想去的比较著名的佛塔脚底下去感受、去拍照。但是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佛塔根本无法涉猎。租用小型摩托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各位可以在疏林当中、舒服的丛林当中去进行穿梭，也可以在泥沙小道上进行疾驶，荒地野外进行弧行。两天十多个小时的骑行，基本上可以让你看完散落在各个角落不同地方的佛塔。这些佛塔虽然外观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你仔细去看，每一座都完全不同。穿梭在佛塔之间，好像真的可以穿越回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跟随 JJ 林俊杰一起穿越吧。 我在沉睡中重生，窗外黎明变黄昏，梦在将信未尽时成真，心被烫伤的疤痕，沿着逝去的青春，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哦，2003年，哦，你坠落过那一天，时间画出曲线。哦，最远的机会，哦，不完美的完美，走进你世界。 这首《穿越》来自于去年年底林俊杰发行的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的一首歌曲。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会想一些事情，包括有的时候在白天放空的时候，好像也会进入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当中去。以前我们说穿越，好像就穿越回某一个古代，某一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一个时代。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探讨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一些特定的时期，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呢，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决定，在现在我们回看那些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后悔，可能会有种种的情绪。如果说让我们能够再穿越回那个特定的时期，我们自己的特定的时期，改变是否会有呢？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吧。如果再穿越回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再遇到曾经的那个他，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喜欢他时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又是否会说出来我喜欢你时的内心活动？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喜欢上的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地方。缅甸虽然没有欧洲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没有中东西亚的古老的历史传说和古迹，也没有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喧哗和繁花，但是缅甸有恬淡和寂静，有平稳和安静。那种荒寂和苍凉的大地会给每一位背包客找回到旅行本来的意义。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缅甸去看一看，在这里可以经历很多很多特别的故事，在这里也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散就散。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来自于 JC 原唱版本的说散就散。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懒，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要。 哎呀，大家总在感慨时间怎么过去那么快，没有时间旅行，没有时间好好的放松， 是不是我。 那么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跟随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歌曲的视野当中，让我们尽情的放松，尽情的旅行吧。 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 没时间的各位，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哟，也记得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泽华是我。 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